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啦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咁啊，练习拍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噶嘛。咁另外咧，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三个人啱唔啱好？今日一样有风骚，我系小张张。 齐人咯，齐人咯，你一翻嚟你安乐啦，我系小曳曳。 早晨，早晨，寻日因事告假一天，敬请原谅，我会补翻啲告假纸啊。告假信 俾校长， 系啊，有家长签名， 你冇事就好啦。OK， 冇事冇事， 系啦， 大家都冇事， 唔使担心。 系啊， 开始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继续留低到下昼一点钟，我哋有 Leslie 张国荣嘅呢首继续跳舞。 我唔知点算好，又唔想瞓觉，又唔知有啲咩好做。 早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今日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 你 继续跳舞，特别混音版本属于张国荣嘅。听日同埋星期六天气一样不稳定啊，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如果去日本旅行嘅朋友，呢几日咧会系个风艾云尼咧就去紧嗰边，希望佢唔会同你一齐上岸啊。 星期四嘅最爱系列啊，吓、這、呢个系列今日咧就系一个有型嘅歌，型嘅歌吓。 Cool， 咁你点样去演绎或者去解读呢个字咧？咪自己去谂谂，一稍后出现嘅。同埋今日咧呢个寻找爱的故事啊，我都有位生力军咧一齐咧讲一啲好感人嘅故仔。讲到感人故仔咧，琴晚小强咧，即系你嗰个故事咧，令到好多听众咧，即系听完之后咧，都即系有少少感。滚滚动 唔系少少喎，你自己听翻你 都 滚动系咪啊？ 好好听， 系啊，你流马尿啊嘛？ 有啊，真系有啊， 系啊，我知 啊， 系啊，咁你应该写嘅时候，我都应该有好大嘅感觉。 其实咧，我点解会谂呢个故事咧？就有一次我去咗一个特殊学校嘅一个演出，几间都系特殊学校咁。是一個組織，是幫呢啲小朋友做教佢哋一啲嘅演出嘅，例如有跳舞啊、唱歌。咁嗰次咧就有幾個坐輪椅嘅小朋友嚇、坐出嚟，然後就演奏樂器。演奏完之後，成個 show 完咗之後咧，全場啲人就起身拍手掌，拍咗好耐，佢哋覺得好感動。原來自己個小朋友都可以做到呢啲嘢，我喺度諗啊，我想構思個故仔就係、是、一個坐輪椅嘅小朋友，佢點樣去即係可以做到一啲人哋做唔到嘢，或者 唔好劇透喎，唔好劇透，唔好劇透。 啊，唔會唔會，即係超越自己咧。咁咁啱，我哋有兩個小妹妹咁樣，咁我覺得如果由佢哋兩個飾演一對好好。好好感情嘅一對好姐妹，我覺得應該係有啲衝擊嘅，咁啊 有火花啦，係咪？ 咁 都好多謝嘅，因為其實你寫嘅話係有啲場口咧，就係媽媽帶住兩個姐妹，咁其實就係我哋三個，即係三個女仔第一次就係喺呢一個片人間嗰度咧，就試下睇下有冇一啲嘅就係好特別嘅火花。我發覺 琴日我唔喺現場，我想問下點樣啊？ 燒到冚冚聲， 呢個形容詞 係有火花。系烧到冚冚声，系 嘛？喂，前系点啊？即系未做之前系点？你三个有冇夹过？ 有，因为就系佢哋好乖。你知唔知？每次我哋都系早嚟，咁跟住就会讲下就系佢哋私打嗰部分会系点样啦。咁我同佢倾完晒之后，我就话俾啲心机，因为今日系个正剧。如果大家有留意住同埋支持我哋嘅风骚私打，都会知道逢礼拜三咧，佢哋两位都会出现咧，就做成个钟头嘅节目啦。咁啊，有一部分就佢哋两个妹妹仔自己主理啦。咁同我哋讲一啲嘅就系。即係最潮嘅，同埋嗰啲年青人嘅一啲潮玩嘅嘢啦。好啦，咁後半部分嘅話就會做埋呢一個嘅片段人間。咁其實咁多個禮拜以嚟嘅話，我哋都係做一啲鬧劇嘅， 係啊，搞笑開心嘅。我想係即係大家 容易融入 一下先， 係啊，等佢哋可以習慣一下喺直播室嗰度，即係做節目啊，或者係做廣播劇嘅一啲嘅感覺之後嘅話咧，咁啊，我覺得琴日嗰個嘅安排係好好嘅，就可以俾佢哋嘗試下一啲佢哋未做過嘅嘢。咁就你會見到，我就話因为今天是一个正剧，所以我就说给一些心机，就你一定要很清楚里面的那个感情的起承转合， 没错， 以及就是究竟话中带有的是什么情绪呢，你一错呢， 系啊， 听众就会摸不着头脑噶啦，啱唔啱？ 仲听得出你 做乜嘢咧？咁样咯，你自己都会好唔舒服噶，因为佢就诶嗰个情绪原来唔系咁噶，咁所以我就叫佢哋喺出边嗰度就系咁读读读读读读，叫佢哋对对对对对，咁我就发觉嘅就系其实琴日两位嘅演出都系非常非常之 好， 系啊，我赞咗佢哋啦，已经。 你哋嘅音效啊，我听到， 你听翻 系咪？我听翻，我听翻海浪声。 听众听个感觉系点噶？ 好好正嘅，好好正嘅，系啊，真系，同埋有几段。 其实你咪想捉我哋错处嘅啫。 啊、 我唔 觉 得你嘅用心，我怀疑，其实究竟会做成点样？ 你望住我善良嘅眼光， 睇下有冇出错音乐，出错效果，个 B B 声咁大得滞 啊！翻嚟闹我哋啊！ 我冇咁 多个钟头， 我真系冇咁，冇。 有听众话听到唔识落车啊！ 哦， 唔記得落車， 入 咗去劇裏邊， 有幾段係我真係好中意嘅，特別即係特別要用心聽住佢，睇下佢點樣樣。第一就係話嗰個阿妹妹佢唔舒服，咁啊家姐好傻傻啊，咁啊你唔肚餓啊？因為你得六歲啊，六歲小朋友點識啫？ 係 啊，跟住阿妹妹話眼瞓，嗱我設計到咧妹咧，淨係永遠講嘢咧兩個字啫，因為佢天生有缺陷啊，所以佢可能係啦，唔中意講嘢，有個對比，咁兩個演起上嚟咧會好聽嘅，我覺得會好聽嘅，咁佢就傻下傻下，阿妹瞓咗覺佢唔食嘢。 阿媽於是就扯火啦，少扯火啦，因為我明嘅一個媽咪係真係會咁嘅、 嗯， 然後即刻入去睇啊，弊原來佢發燒。 有時候我都旨意啫、嗯，我明白你講緊嘅就係話啲大家姐同埋嘅就係媽媽之間，可能媽媽其實有時真係攰起上嚟，佢都會旨意嘅就 係、是、啊，係啊，你當你幫手㗎啦，係啊， 幫手㗎嘛， 幫唔到仲俾問題我， 佢唔舒服，你竟然話佢瞓到覺， 係啊， 我明白啊， 但 係 因為佢 細嘅位 啊，佢之前佢哋去玩有隻狗吠啊嘛，我假設即係小朋友。有好多時都係咁嘅啦，借啲耳佢就唔舒服嘅啦。 啱啱啱啱， 係啊，同埋阿家姐係好保護個妹妹嘅，有狗吠啊，即刻跑去睇下個妹妹。 係， 因為佢兩個真係好好嘅，同埋第一場你見到佢嘅時候咧、嗯，兩個 B B 係拖住手嘅、 嗯， 當然啦，冇可能係拖手、 嗯， 只不過係 呢啲係戲劇嘅設計嚟嘅啫。 冇錯啦，係啦，咁然後咧，我最中意咧就係話去睇醫生啦，家姐又話綁鞋。嗯又话落雨长遮定短遮， 激鬼 即系好好紧张， 小妹妹 系 咁， 系啊系啊系啊， 快啲啦，醒少少好唔好？ 但系佢去佢唔系玩，佢 系 要陪住阿妹妹， 佢 系 紧张， 好好姊妹啊嘛。同埋我觉得最难处理咧，就系话去海嗰场，我唔想写到好。即係有啲負面嘢，我唔想太負面。 嗯、 不過其實字裏行間，大家都聽得出㗎啦。媽媽要同阿妹妹去游水。 欸、如果係咁嘅話，我會唔會 over 咗啊？我會唔會都 over？ 你唔使特登問我呢個膚淺嘅問題。 如果你係唔想人哋知嘅話，咁我應該係好 over。 唔係，你哋 OK 拿捏得好好，因為太突出咧，我又唔想。係、 嗯、 啊，好 sad、 嗯。 但係咧，你又指意咗阿家姐一個任務，執、 嗯、 十個最靚嘅貝殼。家姐梗係制啦，佢、 嗯、 送俾妹妹十個最靚、 嗯， 然後去到係啦咁咯。我覺得真係。 如果大段時間大家都不知道我哋講緊乜嘅話，請你重温琴日嘅片段人間。 係啊，唔係由第一 part 開始，聽講你兩個係窒我喎。 係啊， 我偷聽。 我點知窒你啊？ 話咩臭？ 冇話你臭。 我話你有一陣老味。 係啊， 係啦、 啊，唔係話 臭。有味唔係咩臭，係一陣老味。 同埋我自己認，我都有一段時間係有好有嘅老味，所以後來我自己因為驚，我就日日沖三至兩針啊。 係，係因為 Michael 拋磚引玉先嘅，佢話佢自己有一陣老。我話你嗰陣都唔係算係老味，咁我就唔知啦。你要問佢，咁我就 我都費事行埋去問啊。你嗰陣老味， 所以就我會覺得嘅就係老味係真係會有，因為你係有一陣老味嘅，唔 係 老味喎，係老味。 有個人字邊， 你明我講緊咩啊？ 我哋真係老嚟咁啊，老係有分別，即係有荷爾蒙咁，即係女仔有時一種清香味， 即係你嗰種 Milano 嘅味， 唔係 Milano， 係 馬蘭奴啊， 唔係 Milano， 意大利。正咪 Milano 嘅味咧， 正啊！ 其實好開心嘅，即係見到我哋咧，嗱 ，Soko 叫第三代啦嚇，即係如果以風騷翻嚟咧，咁啊好多咧新人咧陸續咁加入啦，有 Billy 啦嚇，好有心機拍埋嗰個煮餸嘅片啦，咁啊小妹開始投入啦嚇，咁啊其實落嚟大家如果想參加一個電台嘅製作，有一個訓練，我是 DJ 就係個好好嘅機會啦。咁大家上我哋香港電台網站睇一個詳情，十六歲以上咧都係可以咧係一齊嚟參加，作為即係挑戰 呢、這個即係活動都幾好啊，可以訓練下自己嘅口才。 一個挑戰咯， 係啊，因為我覺得而家咧啲人講嘢真係麻麻地啊，又唔叫人早晨啊咁樣樣。如果大家 你講邊個？唔叫人早晨。我惊，因为我琴日讲完你， 有啲熬底，有啲心虚。 我惊你迟啲要揾啲针。我冇啊，我系人都叫嘅，我由广播到楼下度叫你上嚟嘅，应该唔系讲我。咁你讲紧边个？ 咁呢度有几多个人啦、 啊？即系讲我啦，我一定有同你讲早晨嘅、啊。啊！真系， 哇！佢几紧张？ 好惊嘅，一唔系讲你，使乜惊啫？你 有 礼 貌 嘅 小朋友， 你唔使惊噶，冇做就话惊啫。 系咯，又或者你唔系好愿意做，你硬做， 好唔情愿嘅样， 太认真啦。系啊， 哦，明白， 系啦，咁咯， 咪好咯，今日翻翻工。 大家記住啦，八月四號就截止呢個報名噶啦，我是 DJ， 正啊， 一齊嚟加入我哋嘅大家庭啊，一齊喺呢個廣播路上學下嘢，玩下，傾下偈，一齊播出節目。 咁我哋都好開心啊！我哋要歡迎嘅就係我哋嘅監製啊，欣欣翻嚟啦， 阿天欣又再遇歸來啊！ There'll be no stopping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四十七人案中，十六个否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被告，法庭今日作出裁决，其中刘伟聪和李宇信脱罪，其余被告被裁定罪成。今次是第一宗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由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我们有记者陈晓君，现在就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外，交给他报道下最新的裁决结果。 是啊，唔该晒。咁四十七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其中十六人就不认罪。咁呢宗高等法院的案件，今日就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决，刚刚就宣布了结果噶啦。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恒就裁定否认控罪的十六名被告当中，除了刘伟聪和李宇信罪名不成立，其余十四人罪名成立。这十四名被告就分别是吴正亨、郑达雄、杨雪莹、彭卓琪、何启明、黄碧云、施德来、何桂南、陈志全、周嘉诚、林卓廷、梁国雄、柯耀林和余慧明。当中六个人早前已经被还押，法庭暂时休庭，下午就会再开庭。今次是首宗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几十名市民清晨已经来到法院外排队等候旁听。多名警员就在场戒备，多间本地和海外的传媒亦都有到场采访。案件其中备受关注的是包括如何诠释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文中的非法手段，以及各个被告是否达成共识并且协议行动。这宗案件审讯就由去年开始，历时过百日，四十七名被告自2021年被拘捕和起诉至今超过三年，其中31人早前已经认罪， 咁我暂时嘅报道系咁多，会继续留意住聆讯嘅最新情况，先将时间交翻俾直播室。 好啊，唔该晒陈晓君。天文台话，如果喺南海中北部形成嘅低压区发展成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一个广阔低压区已经喺南海中北部形成，但系组织仍然松散。按照现时嘅预测，那个低压区可能会喺今日稍后进一步增强，预料佢将会喺听日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至珠江口一带。听日同星期六，那区会有骤雨、雷暴同埋狂风，本港离岸风势会增强，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嘅天气预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出席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说，中方愿意同亚方守望相助，将中亚关系建设成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标杆。习近平说，面对动荡不安的世界，相互尊重是和睦相处之道，公平正义是持久安全之基。中方愿意同亚方一起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探索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实现长治久安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62点，跌114点，总成交金额39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19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8.8，跌2.2；盈富基金18.58，跌1.3；美团111.3，跌4；阿里巴巴76.6，跌2；比亚迪股份221元，升3.4；小米集团17.62，跌1.6；恒生中国企业66.02元，跌5；建设银行5.62，跌7；中芯国际16.78，升7.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4，日元157.44，瑞士法郎0.914，加元1.372，人民币7.25，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7974点，跌582点。港金报2177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3.24美元，卖出23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屈地街。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一段咧就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咁我问下 AI 今晚想听咩歌先？其实唔使问 AI 啊，问你咪仲好。 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亦同样响我。 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二点，都有我艾力喺音乐说陪住你。记得上埋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用你嘅一票话俾我知，是日晚安歌想听边首啊？喂，你系我老板嚟噶嘛？买嚟买嚟，你话事。 阿妹，嚟嚟嚟，今日只鸡好靓啊！ 鸡髀，多谢爷爷。 阿爸，我都想食鸡髀。 嗱嗱嗱，另一只俾你。 咦，爸爸，咁爷爷咪冇得食咯？ 阿女啊，咁你觉得应该点样处理好呢？ 到底爸爸会怎样利用这个机会同阿女分享好家风呢？ 记得留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美年康康大城市小故事啦。 曾经少女的生命因为她出现一线曙光，二人重遇，当年的少女以理想和热诚回馈对方，照耀彼此的人生。陈伟霆、张若楠，国剧八三零照亮你，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日。 劳工处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已经扩展，除建造业外，亦涵盖饮食及酒店业，同埋运输及物流业。提供私家复康治疗，还有个案经理跟进支援，收费都是同公立医院的一样，帮工友快啲好翻，重头工作。即刻打2293-7000了解更多。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四嘅早上吓，十点大伯翻嚟风骚爆人啦。嗱，其实咧唔同嘅年代啦，小朋友咧有唔同嘅玩具。有一样嘢咧，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玩嘅咧，或者有冇玩过，就系、是、叫扭计式，有冇玩过啊？细个嘅时候， 我掂下，我唔中意玩， 我唔识啊， 冇兴趣。 系咯，嗱，我谂我哋三个都系嗰种人啊，即系嗱，我唔敢话你哋咧，我系冇耐性嘅，同埋我觉得咧，即系我都揾唔到一个方法可以做到呢一样嘢。虽然有啲人话有 formula 噶嘛， 系有， 系啦，嗱，咁最近咧喺江苏咧有个叫做佢哋叫魔方。扭计式的斗快比赛，一个七岁的妹妹，你知道她几快，即是用几耐就扭回转头？ 三四秒到， 四秒几， 三秒 不上下。 有些人知不知道眯埋都扭到的？ 不是，喂，同埋佢原来跟住个方向扭就得噶啦。咁我觉得咁样有咩好玩啊？ 嗯，都唔系嘅， 你一日咁擦咁， 即系好似啲人吸嗰啲杯咁样哦，嗬，其实吸好快咁样，但系就真系要熟能生巧咯， 即系你熟咗咁。 佢去到嗰个位就已经唔系净系玩嘅啦，佢系参加比赛咯，可能以参加比赛为嗰个出发，但系即系系用慢嘅先睇到佢点样扭咯，系快，好似又真系四秒几咧就已经完服咁啊，摆咗喺度变翻晒同样颜色，真系好犀利。细个时候你玩嗰啲咩特别嘅，你而家仲系？觉得好 crazy 啊！嗰阵时系好，你有冇玩过一种咧系揈波啊？即系嗰个咧两个球咧咁样上下， 嗰只叫做 揈波。 你讲十次先，你听日一阵出到街同人哋倾偈，你有冇玩过咧？ 唔紧要，我哋都要即时传译佢讲紧嗰样嘢，但系我哋明啊嘛，系咪？但系我有好多可能系年纪比较细啲嘅，就完全咩叫揈波都几好玩，听落去。 呢个系佢潜意识嚟嘅啫。 佢系咪两个？球咧， 木球嚟噶咯， 系咯，咁啲系咪揈上下上下？ 有啲唔系木嘅，有啲系塑胶嘅。 索膠肥咩？佢有重量喎。 係啊，你兩個佢嘅嗰只兩個球仔其實好似兩個乒乓波大少少。係 啊， 跟住就係定 白咯， 係咯，定住有兩條線噶嘛。跟住你有一個位嘅就係喺嗰個線上邊嗰個最最頂尖嗰個位嘅話，你有一個位攞住噶嘛。係。咁跟住你係滴。 你箍一個環喺一隻腳度，咁樣揈揈揈揈。 你又估下叫咩名咧？有個學名嘅喎，又唔知啦。 你俾幾個揀？ 你又知唔知？唔係你，但係你知唔知？ 我真 係 好嘢喎， 梗 係 知啦。 快啲即時傳譯佢一個叫乜嘢？ 太空城， 真係 㗎？係啊。 解釋啦，究竟係點樣啦？ 係啦， 有一個加環就套落只腳度嘅， 套一個環嘅啫。 係啊，有條 繩。套喺你左腳或右腳。係 啦，然後另外個頭好似綁住一嚿嘢啦，有啲重量啦，咪咁揈喺度跳咯。 綁住個波。係 啦， 係 啦。 但係另外一樣，我一定係知咩名，因為真係呢個好普及嘅，就叫做玩搖搖，係啦，有搖搖大賽。係 啊，好耐啦，係 啦，呢個就好耐。但係其實我都覺得唔係咁容易咯，即係如果你好似嗰啲人玩到咧，又哇飛天又遁地又唔知又轉又成。 有名 好多，佢哋有好多花樣 啊，仙女散花實有啲宅咁嘅名， 係 啊。 但係今時今日呢啲全部已經 啊搖搖搖搖，久唔久都有嘅。 因為大家而家 我哋唔知咋，即係落嚟喺外國仲有一啲嘅就係 啊玩搖搖， 即係好似有一年咧，我無端端先知道原來咧跳繩咋， 跳 繩比賽，花式跳繩原來係好犀利㗎， 係 代表自己個地方要出賽嘅。 香港嘅花式跳繩 係 非常 冇錯，就係因為嗰次嘅成績攞得非常之好，唔知係冠軍定係乜嘢，咁所以就訪問佢嘅花式跳繩嗰一班嘅隊伍，你先至知道真係全部都係卧虎藏龍咯。你以為？就好簡單啫嘛，跳花式跳繩，咁跟住原來係可以係一個運動項目嚟嘅咯。 你知唔知個坐喺地下都可以跳啊？ 知道， 即 係 攞個 pad 噶嘛，蹬下噶嘛， 好好睇啊！ 好睇㗎， 同埋有單人雙人嘅喎，即係一齊跳又得嘅喎，有羣體喎，跳入去又得喎，好啫。同埋佢啲繩又好似啊，快到咧你睇唔到條繩嘅，飛飛飛飛飛飛。又系练到真系好有技巧， 你都好惊噶嗬？其实咧，我好怕跳呢啲绳噶， 入唔识入噶。阵间喂你整到人哋嗰条绳唔到你，唔好搞。 你有冇试过玩一啲类似嘅，就系嗰啲 team building 嘅嘢？咁可能咧就系你又唔系第一个，讲紧系第一个又惨嘅，因为你要由头跳到落尾，你就要拣选究竟边啲人嘅体力会比较好啲嘅，就 系 先入咗去先嘅，一路跳跳跳跳到嘅就系直至到所有人，譬如可能有十个人佢要上去跳嘅，第十。十个都可以跳埋啦，跳多几下 就 为之赢啦， 好震撼噶！ 哇， 只要一个人跳错就衰， 中间譬如可能你系第九个，或者你系第十个， 好大压力， 就系因为你入错，又或者你棘到条绳，全部要再嚟过，哇， 压力到爆啊！揈嗰个都有好大压力， 好大力，同埋嘅就几攰啊！ 你个速度唔一样都死啦， 系啊，唔系会数嘅，系会数嘅一。耶、yeah, 三咁样嘅，大家喺度数嘅。 但系呢啲又好玩，我试过玩一次，有一次咧就系、是类似骑牛牛，好得意嘅。 系 即系嗱，全部譬如话十个人啦，大家就坐喺地下擘大腿脚。 嗯， 后边嗰个又系坐喺度擘大腿脚。 嗯， 即系类似咁样夹住，好似 V 字型咁样。 系，即系两只铰剪咁样。 系 啦，铰剪铰剪铰剪。 系啦，然后一二三反转身。 啊哈。 反转身咧，系啊，就变咗系 反转向前反定系向后反啊？ 去你个左边，咁啊变咗全部都系咧爬虫咁啊，好好玩噶， 明啦， 系啊，但系咧又好难玩， 即系好似啲竹节虫咁样， 系啊，好低系啊，咁啊全部用你手撑，冇脚咧就晾喺后边嗰个膊头，全部冇脚，好得意嘅呢个好好玩嘅，系啊，我就试过，我梗系唔得啦， 但系唔系比赛嚟噶嘛， 唔系，都系你可以当比赛嘅，你譬如话。其實如果比賽都幾好玩嘅，十條咁嘅毛毛蟲咁樣喺度向前行咯。 呢啲叫做咩？其實有時你會見到咧，有啲地方咧國慶咧就會有啲觀眾席嗰度，每人咧攞住一塊板，跟住咧就一二三就 改， 係啦，跟住四五六就翻，跟住就會轉唔同嘅一啲 pattern 出嚟。嗰啲好好睇 啊！ 嗰啲 奧運會開幕有啲係搞呢啲， 係唔係？ 好玩啊！ 嗰啲咪即係類似你呢啲咁樣嘅，就係大家坐埋喺度，即係竹節蟲咁樣，跟住咧就向左反。就會變咗另外一個 pattern， 只要齊就好睇， 只 要 齊 要練，呢啲全部都要練 ，timing 真係好好睇。 好玩啊，好玩啊！不如我哋都咩啦？ 唔好， 翻屋企食饭啊！ 咁我会开心啲。 我惊，我惊有人话。 我觉得你一定系 煲咗个锅， 我觉得你一定系负累大家嗰、那个， 一定到最尾跳错咗、那個。 因为你嘅人设系咁样，跟住大家又好嬲，但你又预咗。 系、哎、早晨，早晨，早晨啊！今日我哋爱好系列一家只型歌，到底点样型法咧？听下四十点之后先头。林美玲嘅呢一首旧歌叫做《烧》，26度几分，相对湿度82%。今日星期四，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地区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星期日同埋星期六天气都系不稳定嘅。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闲人愁多，懒人病多。 人活着有时候会愁眉苦面，有时候心烦意乱，其实好多时都是自身的问题。越得闲越容易胡思乱想，越懒越容易惹病缠身。做人闲未必幸福，懒未必可以享到福，忙碌先可以得到幸福。因为人忙起上嚟能够打发无聊，充实生活，自愈懒散，得到收获。闲人愁多，人唔可以太得闲，太得闲会不停谂好多无无谓谓嘅嘢，会生是非。因为时间充足，脑子里面就会胡思乱想，因为无所事事就会同人哋说三道四。人闲就会冇目标方向，心闲就会沉迷幻想，时间长咗谂太多就会患得患失，杞人忧天，整日忧郁，滋生愁绪。另一方面，懒人都会病多，铁唔用就会生锈，人唔喐就会生病，人勤快就会有精神，人懒惰就会冇斗志。人一旦变得懒散，习惯舒服自由，唔肯工作劳动，于是用大量大量嘅时间吃喝玩乐，冇节制嘅挨夜，冇节制嘅放松，久而久之恶性循环，生活不规律，身体点会唔病？相对嚟讲，忙人乐多，忙唔系不幸，忙唔系痛苦，忙碌系一种积极向上嘅正能量，忙碌可以提高成果，改变自己。忙碌换成果，得到收获。人只有让自己忙起来，才不会被社会淘汰，才不会原地踏步。没有时间胡思乱想，每天向目标奋发，没有精力讲人是非，只会将自己提升。因为忙碌能够有成绩，赚得财富，奠定事业基础，提高一家人的生活品质。人生在世，最怕是什么？不是辛苦，不是忙碌，而是懒散闲暇。人太得闲胡思乱想，忧愁多，人懒散冇活力，容易生病。只有忙碌先是治愈一切的良药。虽然忙碌有时都几攰的，不过想想忙完之后可以得到一些回报。由今天开始远离懒散，先是真正智者的生活，亦都是最好的享受生命的方式。送给你有这首《海阔天空》。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No， 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天地共我。 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今日呢首《海阔天空》快乐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早前咧，我哋喺节目里边送个十大中文金曲嘅入场票啦，咁样。而我哋一阵间十一点新闻翻嚟之后咧，又有另外一次嘅机会，咁啊，把握个机会咯。记住电话号码就18723888新闻之后再讲详细方案俾大家听。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一百分。Yeah! 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四嘅风骚快活人开始我哋嘅爱好系列之前，首先讲过啦，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即将改行，到底是六月的嘟嘟号呢？咁如果你知道的话咧，快啲打嚟18723888。 系咪双数位啊？ 系啊，双数位啊。 系、嗯、喎，嘟嘟喎、 啊。头噶，头噶，系啦，冇错。 头嘅。 知道答案嘅朋友可以打嚟18723888，18723888。而家靓妈听紧你嘅电话嘅，咁如果咧被答啱咗，亦都系得到呢一个嘅入场票嘅朋友咧，记住六月一号同埋二号攞埋你嘅身份证明文件嚟到我哋香港电台度攞就得噶啦。 哇，正啊！ 爱好系列，好爱好系列一首型嘅歌曲。听歌咧，有时咧我会希望咧喺舞台上边咧睇到佢唱埋，因为咧加埋舞步咧嗰种型格嘅感觉咧系特别出嘅。咁我亦都因为自己唔识跳舞啦，就好羡慕人哋跳得好睇。其中喺呢个跳舞嘅表演方面咧，呢位歌星可以话咧。出神入化，因为佢嘅歌咧，第一好听啦，好近啦，佢嘅 moonwalk 啦，好犀利啦。但系讲到呢首歌曲咧，大家系会比佢嗰种嘅秘密咧，更加系吸引住。如果大家仲记得 Michael Jackson 咧喺跳呢一只舞，每一次 Smooth Criminal 咧，佢都系一个45度角嘅倾斜噶，嗰种感觉同埋啲 dancer 一齐斜到唔跌嗰种咧，哇！大家真系第一好佩服啦。第二就 是 点解呢咁样。咁后来有啲人呢就讲咗啦，哦，因为佢对鞋有两个嗰啲勾可以勾住呢嗰个台板，我呢叫系稳物，系咪用呢即安琪嗰啲系稳物卡住咁样。咁呢咪可以做到囉。咁不过都有啲人讲，佢话其实就算俾咗呢条鞋你呢，你都未必做到。因为你个人嗰个肌肉嘅控制啦，系咪真係做到咁直板咁样 挨低。都系要练嘅。 系啊，仲有喎、啊，你挨咗落去之后，你要上翻嚟嗰下。 哇，个腰力几紧要啊！ 上翻嚟嗰下，所以我每一次睇呢个 MV， 我都觉得型，就系 Michael Jackson Smooth Criminal。 Michael Jackson 嘅呢首 Smooth Criminal， 早上时间11:17送俾大家。 好啦，咁为咗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呢一个题目咧，咁我睇咗嘅就系话，即系型，究竟点样定义咧？ 你望住我咯。 就是、 你嗰啲 咩型？咩型？系咪？好，咁当然啦，咁啊讲紧我就系型咧，真系有解释噶噃，就 系 话长得帅气、有吸引力、有特色，就为之型啦。 明讲咯， 唔紧要，每一个人心目中对于型都有一把尺嘅， 每个人都有型嘅， 系啦，佢都有佢自己嘅特色，同埋有自己嘅 character 嘅，啱唔啱？咁啊，睇下你型唔型得起，帅唔帅得起啦。咁啊，见到都可以话行帅啊，咁啊，其实都系觉得你好有型。好啦，咁啊，其实喺我嘅成长当中嘅话咧，我会觉得嘅就系，其实你都好追求呢一个字嘅。 啊，真 系，当自己唔系话生得特别标致，或者系觉得好靓女，个个都话你好靓女啊，或者咩嘅时候，你唯有嘅就系退而求其次，就系、是、追求型，因为。型你唔觉得系冇咩一个好特别嘅一个标准嘅咩？系咪啊？啲人污糟邋遢晒，成头都系即系好长头发嘅话，你都会觉得哇好型。即系总之，其实佢做嘅嘢，你会觉得佢好好帅气嘅话，你就会觉得佢好有型。所以其实喺我成长嘅期间嘅话咧，有好多时候其实都系会根据身边嘅朋友啦，当时嘅一啲嘅偶像啦，兴啲咩嘢啦，因为自己都未知道自己系用乜嘢嘅型格嚟去能够代表自己嘅时候嘅话，你唯有就系以模仿作开始。 你呢个讲得好，即系边一个即系形象 你觉得佢型系啦， 即系人哋斯文，你可以又好烹啊，乜乜文文， 冇错， 你要揾到啱自己。 咁你唔知噶嘛？嗰阵时候咁你唯有嘅就系即系可能系睇下杂志啊，睇下你身边嘅人啊，又或者嗰阵时候系兴啲乜嘢嘅类型嘅嘢啊，咁样好多噶。不论佢嘅衣着打扮啦，佢嘅化妆啦，又或者佢听嘅歌啦，佢睇嘅书啦。竟然喺我身边嗰度揾到一个， 系边个？ 就系嗰阵时我拍紧《甜蜜十六岁》 ，《甜蜜十六岁》 有一位嘅同我哋一起拍戏嘅啲靓妹，嗱嗰阵时有啲靓妹其实真系一嚿粉啫嘛，大家真系可以用粉嚟形容系咪？即系照住你猜完，好多时候大家都系未知道究竟自己系想点嘅，咁好多时候你会发觉就多数都系打扮比自己嘅年纪成熟嘅，啱唔啱？ 系啊， 咁就为之 觉得 大个啦。咁但系咧，我喺嗰堆嘅朋友当中嘅话咧，见到。其中有一个我真的很喜欢他的衣着打扮和他的举手投足，我就留意到他，他看的是日本杂志《流行通讯》。 哇，这本 型啊， 型 看的就是什么呢？《年青人周报》， 正啊，这份 型啊。好啦，至于佢嘅打扮方面呢，咁就翻嚟准备要去拍嘢之前呢，他是搽白银色的唇膏。 哇， 银色的唇膏，大戰博 oversize 紫色全套西裝，冇得賣嘅，佢揾人做嘅。 哇！ 孭住一個好大好型嘅布袋就翻嚟噶啦。哇！你見到佢，你簡直就覺得黐線呢個女仔，點解可以咁勁嘅咧？咁點解佢會有呢一身咁嘅打扮呢？因為同佢聽嘅歌曲有關。嗰陣時候咧，大家都會中意聽嗰啲可能係日本嘅歌曲、日本嘅改編歌，又或者佢就係呢個美國嘅一啲流行榜嘅一啲嘅歌曲。就为之系大众啦，但系嗰阵时候嘅话，你要听英伦摇摆就系型。嗰阵时候佢就系听呢啲噶啦。好多时候听到佢个沃文咧，会隐约传嚟嘅呢啲咁样嘅歌曲。哇，嗰阵时就咩都唔识啦，咩嚟噶？跟住咧，我听嗰阵我就话，同埋嗰阵时候你知啦，我哋又咩都冇系咪？又唔可以问，又唔会有 资源有冇？ 资源有冇？跟住咧几经艰苦之后，知道咗嘅时候，原来佢系听 David Bowie 嘅。 哇！ 呢一首歌曲型啦啩。Escape this feeling with my tiny girl. I feel a wreck without my little China girl. I hear her heart beating loud as thunder. So many stars crashing. I mess without my little China girl. 不如呢首 China Girl 可以介紹大家嘅就係要聽佢另外一個 version 咧，就係佢喺 Berlin 嗰度有開過另外一個 concert 咧，佢係將呢一首歌曲重新演繹。 哇！ 你頭先嗰首歌曲話你聽到嘅就係你啲 beat 係好勁嘅，但係佢嗰隻歌係唱慢嘅。 另外 仲話有分享咗嘅就係 Iggy Pop 同佢之間嘅一啲好得意嘅一啲故事係好好笑嘅，所以其實大家可以不妨揾翻呢一個 version 嚟聽。我聽完係毛管動， 好型啊你！ 係咪好型啊？唔係係 David Bowie 型啫。永遠的偶像。 好啦， 但係頭先你講嗰啲型咧，年輕人周報咧， 年輕人 我 諗 翻起我當年個即係嗰啲我。都是初中， 嗱，其實有少少時間，可能我哋會有啲混亂嘅嚇，先講咗先啦嚇。 嗱，嗰陣時咧，我睇咩咧？即係年青人周報，梗係跟啲同學睇啦， 梗係啦， 執人哋嗰啲嚟揭下啦， 梗係啦。跟 住仲有青年周報啦， 冇錯啊。 有冇睇過搖擺雙周啊？ 有啦，知道。 搖擺雙周， 仲有一個好時代、新時代雜誌。 好時代啦，有冇嗰 個？係雜誌嚟嘅， 嗰啲靚印刷得靚啲、 精美啲嘅。 年青人周報嗰只一隻色嘅， 係藍色 定單色，好特別。 察，系啊，咁好好型嘅， 即系最流行嘅音乐系嘛，尽在呢两张报纸。 然后去到高中嘅时候咧，就学人哋搞音乐会喺学校搞 啊，系啊， 系啊， 专 跟人跟人搞啊， 系 啊，系啊，系啊，好好玩噶。因为咧，其实咧，点解咧？因為嗰陣時其實我自己一嚿番薯咁啦，大家係要跟啲同學去 型 㗎啦嘛，係啊，嗱佢哋咧就去廟街嗰度做校服。 廟街做校服， 系啊， 系 啊，度身做噶嘛， 根據你自己想要嘅尺寸。 系啦，因為咧嗰陣時我哋經歷過大領恤衫啊，有細領恤衫啊，有大呔、粗呔、有扁油呔啊，我哋就即係唯有咁樣。 你校內有冇開叉？我有个同学开到上条颈咁滞，成手就擘开一半咁样。我话你咪傻噶， 嗰啲人讲得出闹啦。 唔系，嗰阵时系中意标旗啦， 系啊， 你就觉得系型 啊，净系个书包都讲究啦。系啊，你有冇用过布袋嘅书包啊？ 布袋书梗系有啦，自己整都有啦。 系啊，白色 米 色布噶， 梗系。 跟住咧撕啲须，你有冇撕啲须啊？ 有啲水水， 系啊！我妈问我你做乜嘢啊？好地地买翻嚟撕烂， 即系等于牛仔布、牛仔布，好地地嘅就割烂佢， 或 者撕烂佢， 磨到佢薄晒。 系啊，嗰阵时好兴搞呢啲嘢，即系 为之 型。系啊，嗰阵时嘅年代，但系过咗即系中学阶段咧，我又变翻一嚿 番 薯，又变翻嚿番薯。我都话我够胆死，嗰阵时九十年代够胆死里边。翻廣告公司，係裡面仲有一個黃色1984年黃大仙區戰嘅底衫，一件透明嘅衫， 其實都可以型噶。 我知啊，但係嗰時我唔係呢一種嘅 style 啊嘛，啲人就覺得你有冇搞錯啊？ 嗱，你覺唔覺得？若果你嗰個咁嘅打扮嘅話，郭民輝著冇事。 係啊，又或者你型到盡就冇問題。 真係㗎，郭著係冇事嘅。 我知啊， 你明我講咩？ 係啊，但係 佢怪啊嘛。 係啊，但係。嗰時我其實唔係諗住型噶嘛，係只不過我嗰陣時好少買衫，我都話一條牛仔褲翻工咯，係啊，咁又係唔夠膽型。不過後來啲人 型 係 要付出嘅， 係啊，喂，你依家即係做廣告部創作部嘅 CD 喎，不如你著好啲啦。其實老闆都同我講過，係啊，佢送咗件恤衫。 其实你都系想咁样啫，抛砖引玉啫， 好系啦。咁跟住 你有用心嘅， 我就试下去佐敦道一个商场买衫啦，买一条好阔嚟皮嗰啲裤啊，又 赖屎裤， 系啊，又俾个老豆闹，你做乜嘢啊？ 你走咩路线啊？嗰时候系咪走日本嗰只啊？ 类似啦，类似啦，即系 唔啱你噶。 系啊，我知啊。 嗰只要好瘦，矮矮底嘅着先。 好肉酸，我真系觉得好肉酸。 你 冇办法，冇办法 型一种型，另 K 型啊 ，K 型 ，K 型啊。喂，好啦，十一点半翻嚟就讲下你播咩歌啦嘛。先睇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否认控罪的16个被告，法庭今朝作出裁决，其中刘伟聪和李宇信脱罪，其余被告被裁定罪成。14个罪名成立的被告分别是吴正亨、郑达同、杨雪莹、彭卓琪、何启明、黄碧云、施德来、何桂南、陈志全、周家成、林卓廷、梁国雄、柯耀林和余慧明。今次是第一宗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由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法庭暂时休庭，下午2:30再开庭。天文台话，如果在南海中北部形成的低压区发展成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一个广阔低压区已经在南海中北部形成，但是组织仍然松散。按照现时预测，那个低压区可能会在今日稍后进一步增强，预料它将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至珠江口一带。明日和星期六，那区会有骤雨、雷暴和狂风，本港离岸风势会增强，呼吁市民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测。 中美地方气候行动高级别活动在美国加州帕克莱举行。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以视像形式致辞的时候说，中美气候合作离不开中美关系的大环境，一边谋求对话合作，但是一边损害对方利益是行不通。谢峰又说，抹黑中国绿色产品产能过剩是损害全人类共同利益，他期望双方加强政策对话、信息交流、实践分享和项目合作。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文亦都以视像形式致辞，他说期望今次会议可以推动多层级的务实合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透过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希望双方共同努力部署减排技术，并且加强技术合作，测量和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美国总统的国际气候政策高级顾问波德斯塔透过视像致辞的时候说，为了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最灾难性影响，必须要控制气候问题，美国和中国必须要带头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02点，跌174点，总成交金额57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7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07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8.6跌2.4，盈富基金18.51跌2毫，美团110.8跌9，阿里巴巴76.25跌5.5，恒生中国企业65.74跌7.8，建设银行5.6跌9仙，小米集团17.58跌2毫，比亚迪股份220.6升3蚊，中芯国际16.82升7.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6，日元157.34，瑞士法郎0.913，加元1.373，人民币7.25，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8030点，跌525点，港金报2173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2.46美元，卖出2333.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嘅位置系有坏车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浪翠苑。重复一次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嘅位置系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浪翠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系车多少少，龙尾去到理工湾位嘅位置。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一带都系车多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情人没需牵挂，离别没需惊诧，至少我没再期盼你的留下。换走束缚，欢喜自觉，难过便放下。 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成分神骚动音乐。 正义刑警，火并黑幕势力，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对决。 杨欧豪饰演嘅主角武剑，罗圆圆公安局刑警，沉默倔强，身手不凡，系个中意冲锋陷阵嘅行动派。为拯救一班无辜细路，誓要将当地黑恶势力连根拔起。 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场嚟噶，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嘅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场，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至可以动工噶。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场，不但构成危险，仲犯法噶。切勿乱拆主力场，犯法兼且首尾场。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是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的就是听着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阳， 逢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型嘅定义就真系我觉得响舞台上面啊，夹 band 嗰啲又系好型嘅， 冇错。 咁我中学嗰啲音乐会好好渣嘅啫。挂一个 mirror ball， 挂 mirror ball 都唔渣噶啦， 唔系啊， 有啲拉个 banner 就算啦。 系啊，咁同埋嗰啲吉他咧，都系就咁木吉他嚟嘅，冇插嗰啲 电 吉他， 冇 嘅。咁后来咧，呢我介绍呢首歌咧，系唔关个年代事噶，系另一个我觉得哇，好型嘅，就系一对 乐队， 四个女仔喺度唱歌，其中有一个男仔咧 rap 咗一段， 四个女仔一齐唱歌，其中一个男仔 rap 咗一段， 系啊 rap 咗一段，我觉得佢 rap 得好正，好似嗰啲即系有色人嗰种，你知啦，外国人有啲 rap 得好劲噶嘛， 啲 rapper 系啊系啊，但系佢自己加咗一段上去，我觉得哇好正啊！ 我唔知讲乜。 不过呢一只歌咧，佢又我揾唔到有人 rap 嘅版本。 哦， 系啊， 即系我哋听唔到嘅。 系啊， 你 rap 啊，你 rap 翻咯。你话有型啊嘛，我想你型下。 歌叫咩名啊？ 你的妈妈。Where's all my soul sisters? Let me hear your flow, sisters. Hey, sister, go, sister, soul, sister, flow, sister. The meaning of expensive taste. You want an inch, inch, yeah, yeah. Come on, mocha chocolate. What? Rio Lady Mamula. 样嘢咧，即系对于我嚟讲咧系咁陌生嘅，因为我由细到大咧又知道又瘦又矮啦，系咪？个样又唔出众啦，咁所以咧同呢样嘢咧系好有距离。但系有啲嘢咧嗰阵时，我以为咧系可以咧将嗰个形个字咧系掹翻近啲。 我估麦哥溜。 乜嗰粒后期啦，乜嗰粒后嘅，乜嗰粒就英雄本色之后嘛，系咪？ 系啊，但系 我都觉得一件乜嗰粒， 我都有买过好多乜嗰粒，长濑濑嗰啲，有时仲踩到自己棘亲添，即系长到净系踩到啊！即系以为越长型啊嘛，有时。但系我唔系讲个乜嗰粒，我系讲中学嘅时期就系一个吉他啦。 嗯，系啊。有阵时 吉他咧系一个道具嚟，佢应该唔系一个乐器。即系有时去影，即系去旅行啊，或者去影生活照咧，我都要攞埋个吉他。其实好冇意思嘅，你谂下系咪？ 又重又盛，你坐巴士又要顶来顶去， 都唔知会唔会弹。 但系好受欢迎嘅。 系啊， 揸住个吉他好似懒型咁样 咩歌啊？ 佢真系唔系咁简单啦。佢攞住个吉他，啲女仔就会围埋去噶啦、 啊。 尤其是萤火会， 啊、唱下唱下啲复苏嗰啲 ，Donna Donna 啊，嗰啲嘅 Greenfield 啊咁样，系啊，弹到可能 Kinnick 啦，但系冇所谓啦。但系嗰阵时系好型嘅，吉他呢样真系好型。去翻头先马小光讲样嘢，我哋嗰阵时咧，我系香港嗰边嘛，你系九龙湾学校啦，佢哋好多咧嗰啲叫最型嗰啲。男仔，仲有一班人咧，佢著得好型嘅，坐私家車翻嚟嘅，即係你明唔明？即係屋企有少少錢嗰啲咧，佢哋好似係另一個 class 咁，佢中意搞啲佢 folk concert 啊，跟住又同啲格仔群女校合作啊，咁跟住我哋坐喺度得個睇字咯。但係好羨慕，因為我覺得夾 band 咧，嗰陣時嚇夾 band 已經係好型，同埋好多主流嘅歌手咧都係唱英文夾 band 嗰啲歌。 其實而家都型㗎。 而家 系啊，夹 band 好型嘅， 夹 band 系型，我觉得系，即系识玩乐器嘅男仔系型嘅，即系等于欣欣， 所以咯， 我真系觉得佢型啊。 系啊， 佢攞起吉他，佢两个人嚟嘅，你唔觉得？ 系啊，特别咧，攞只脚咧踩下下边嗰啲嘢咧， 系啊系啊， 你明唔明啊？踩地又扭拧下，又搞咚咚咚咚，好型啊！呢啲动作， 嗰啲拉 啊， 系冇错， 即系成件事 会尖叫噶，啲女仔 系啊。 讲到咁型嘅吉他音乐，梗系整只最正嘅。呢个吉他前奏真系一种梦幻嘅音乐。Eagles 嘅呢一首经典。歌曲叫做 Hotel California。 champagne on ice, and she said, we are all just prisoners here of our own device. And in the master's chambers, they gathered for the feast. They stab it with their stealing eyes, but they just can't kill. 好，放松翻嘅爱好系有呢首歌曲啊 ，Eagles 嘅 Hotel California。 讲到你话听歌要型嘅话，睇电影都要型嘅， 梗系型啦。 睇一啲人哋唔睇嘅外语电影就系型中之型啦、 啊。黑白贴片都型、啊。 重要就系去睇啲乜嘢嘅电影院，例如去 湾仔 影艺、 啊。 我 先系必须要去噶。 我嗰阵时候咧，曾经试过咧，就系影去影艺睇电影咧，就系、是、一位嘅影后请我去。 系咪九点的岁月啊？睇 唔系诶，九点的岁月系喺影艺度睇嘅，系啊。咁、 啊、 我睇我唔係好記得啦，因為其實咧，我唔知係講乜嗰套，好似叫做教我如何不愛他，定教我如何唔知乜嘢。 仲要你又要去睇 Woody Allen 嘅都叫型喎。 Woody Allen 型咗包，我同你講，係啊 ，Manhattan 啊， 係 啊，一定要睇啊， 一定要睇。好啦，咁其實喺影藝度睇電影嘅話，係非常之型嘅一回事啦。咁啊，企喺出邊噶嘛，你要等入場噶嘛。咁我就記得咧，嗰陣時候都係喺嗰度係睇過以下落嚟我要介紹嘅呢一套嘅電影嘅，我覺得咧。不论你听佢嘅配乐，你听佢嘅歌曲，睇佢嘅电影，你都系觉得佢真系一个不可多得嘅艺术家。咁最近都睇咗有嘅就系、是NHK 有一个讲紧嘅就系佢喺人生当中最后嘅一段日子，有一段嘅视频出咗嚟，其实睇到大家都好心痛，就系、是、当佢喺病到好瘦削嘅时候，仍然会见到嘅就系喺佢逝世之前嘅一个身影喺个病床上面睇一啲演奏，佢仍然系个手指系喺度喐，喺度做紧指挥，同埋嘅就系佢喊。我讲紧嘅系坂本龙一先生。送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话，我觉得嘅就系呢一套电影亦都百看不厌。我记得嗰阵时候喺影艺度睇嘅时候，就系《战场上的快乐圣诞》 啊。 除咗佢之外嘅话，仲有头先我啱啱拣过嘅一首歌曲，就系来自就系大卫保尔同佢一齐合演嘅。里面当然读有好多非常之犀利，例如北野武先生等等等等，有好多嘅一啲人一齐合演。今日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亦都系纪念佢。我觉得坂本龙一就系型。Never seem to hear Thought all I needed Was to hiding inside while doubting the very ground beneath me, trying to show unquestioning faith in everything. Here am I, a lifetime away from you, the blood of Christ or a chain. 嚟喺度，仲有五分鐘，中午十二點鐘。 好，爭取時間。我八十年代咧，第一次就同啲同學去北京，咁就係最原始嘅，坐火車由廣州度砰砰砰抌咗上去。嗰陣時係即係八十年代中啱啱改革開放啦，咁係好好淳朴嘅。然後我當我再次去北京嘅時候咧，係千禧年跟公司去嘅，已經係完全唔同曬。再下一次嘅時候咧，就係2008年嗰時咧，北京奧運。咁、我喺之前去年頭去，有啲朋友帶我周圍去， 買福娃。 嗰年我都有去喎，我撞唔到你嘅。 我冇買福娃。 好多嗰啲奧運嗰啲紀念品喎、 啊，係啊！我周圍去，周圍睇，成個真係唔同曬， 係啊！ 即系有新嘢有旧嘢，我觉得好正，特别系音乐。 做咩唔买福娃？ 我冇买福娃俾你，但我送咗只唱片俾你，你记唔记得？就系我一听之后，我觉得好正，好正，我就买咗送咗俾阿瑞瑞啦。呢个咧就系汪峰嘅《北京北京》，我觉得好型。 老细揾我有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嗰、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那个嗰、那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哦、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星期四去到呢个最后一个钟头啦，咁而家首先咧寻找爱的故事啦。其实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会有一把新嘅声音，为咗我哋嘅实习生 Helen 咧，佢会为我哋咧讲出其中一个爱的故事嘅。将个时间交俾阿 Helen 啦。 父亲的眼睛，有一个女仔，佢同爸爸相依为命，父女嘅感情特别深。女仔好中意打排球，成个中学时期佢都好勤力，从来冇错过一次训练或者比赛。但每场比赛佢永远都冇得出场，成日都系坐冷板凳。虽然系咁，佢爸爸依然每一场比赛都坐喺观众席嗰度为女女打气。当女仔入咗大学，佢考校队，如果系入到校队，就算继续净系做后备，佢都愿意。啲人个个都话佢唔得，但系今次佢得咗啊！教练揀佢系因为佢永远都咁用心去训练。佢唔单止唔锡身，佢直头瞓晒身。每一次有啲好难接嘅波，佢都飞身扑救去煎起个波，达到周身瘀晒佢都唔介意。佢永远都源源不绝咁提供正能量俾佢啲队友，不断咁帮队友打气，叫佢哋加油加油。但女仔大学的球队里面还是一直没有机会落场。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女仔就快毕业了，又到了学界最后一个赛季了，一场终极的大赛即将来临。那天女仔如常地去到训练场，不过今天教练很奇怪，好像在等着她一样。教练很焦急地跟她说，你做咩唔开电话？你屋企人揾唔到你啊，打出嚟学校啊！你爸爸一个钟头前突然间走咗。女仔听完之后呆咗，乜嘢反应都冇。一分钟之后，佢忍住唔喊，同教练讲：咁我今日可唔可以唔练啊？教练好温柔咁搭住女仔嘅膊头话：呢个星期你可以唔嚟。星期六的比赛你都可以不来，我明白的，你好好休息一下。星期六到了，这场比赛很难打。当比赛进行到第二局的时候，比数是16-9，女仔的球队被对手大比数抛开了分数。就在技术性暂停的时候，一个整装待发的球员突然在大门入来走去教练那边。教练和队员他们都很惊讶，看着这个满面自信的队友。教练，我求你让我今天落场比赛，我不会令你失望的。个女仔在那里哀教练，教练扮听他不到。今天的比赛太重要了，差不多去决定整个赛季的胜负。他当然没理由给一个大家都认为打得不好的球员落场。但当女仔不断喺度哀教练嘅时候，教练终于让步啦，觉得再唔俾机会佢落场，实在对唔住呢个球员。好啦，教练话，你打 set 啦。好快，呢、这个瘦瘦弱弱、5尺重1寸、又从来未落过场嘅球员，一落场就连翻 set 咗好多球靓波，前 set、后 set， 球球到位。助攻比主攻手杀了好多球靓波，直接攞分，简直就好似国家队的冯坤一样。他队波在逆境追翻上嚟，好快打成平手，跟住要打第五局决胜局。女仔除了 set 了好多球靓波之外，她不停同队友打气，她打起了成队波，大家士气高昂，仲赢埋决胜局。女仔同啲队友围成一个圈庆祝。 队友仲将佢高高咁抛起嚟，而观众席嘅球迷亦都大声为佢哋欢呼，因为佢哋反败为胜。当球场上嘅人走得七七八八，队员冲完凉之后都一一离开咗更衣室啦。教练望到个女仔点解静静地一个人坐喺球场嘅一角嘅？教练行近佢，同佢讲：我简直唔能够相信，今日真有奇迹啊！点解你今日咁劲，可以打得咁好嘅？女仔望住教练，佢只眼都湿晒啦。佢话：你知道我爸爸走咗，但你又知唔知爸爸以前每一次坐喺观众席嗰度支持我，佢净系听嘅啫。其实佢一早就糖尿上眼，佢乜嘢都睇唔到噶。而家爸爸喺天上边啊！呢一次佢系真真正正第一次睇到我比赛啊！佢见到我落场，仲见到我赢咗啊！我打得咁好，系我一定要俾佢知道，阿女系得噶。 一张雕空了无人坐的凳，仍令我再不禁地行近。曾在远远的以前，这凳子里父亲仿似巨人。轻抚及腰背磨残了的凳，无奈凳里只有遗憾。在远远的以前，凳子很美，父亲很少皱纹。独望着空凳，愿我能再度和他促膝而坐。独望着空凳，心难过，为何想当的从前不说清楚。 高处不胜寒，原来真系至理名言，好冻啊！ 肥强，你爬咁高做乜嘢？危险啊！你落翻嚟啦 ！Sarah 姑妈，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已经好足够啦。我爬咁高咧，系因为我想感受一下响吊棚工作嘅 feeling。 肥强，我想你落嚟帮我拖地咋？大家如果想关心维修及装修嘅吊棚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搭棚防堕有神器，求稳安全吊带保护你。我系 Oscar 张次豪。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寻找爱的故事。因为她是母亲，如果你妈妈在你三个月的时候就不要你，你会怎样？故事之中这个男主角阿文在出生三个月之后被妈妈遗弃在一个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室里面，后来一个清洁的女工收养了她。这个女工本身就很穷的，为了养大她真的吃尽苦头，挨了很多的工作，很多的苦头。有好几次这个小朋友病了，她都没钱医，好彩最后命大都活了下来，还考上大学。阿文呢毕业之后首先就打工，慢慢就创业，在商海之中几经浮沉，终于有自己灿烂的天地，是一位成功的生意人。可惜就在这个时候，她的养母因为脑中风离开了她了。从此之后阿文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都会想，啊，其实我妈妈是谁呢？在有生之年我找不找得到她呢？于是在养母去世三年之后，她就开始找自己的生母，经历了很多的波折，终于在乡间找到这一位经常在脑海里面她会想象是怎样的妈妈，被她找到了。当阿文找到他真正妈妈的时候，他妈妈已经不认得他，不知道他是谁，因为现在的他已经精神失常多年，所以他根本不认得这个是谁啊。现在的妈妈干瘦苍老，每天只是坐在那里自己聊天傻笑。阿文很心痛，怎么办啊？我找回他但他又不认得我。生母的另一双儿女就是做农夫的，生活过得非常艰难，根本没钱帮妈妈医病，甚至简单的生活都照顾不到。于是阿文就说，那不如这样，哥哥姐姐等我接去城市里面居住，还有请个护士去看她。见到她这么诚恳，哥哥姐姐反正都照顾不到，就说，哦，好了，那你带她去省那里，不过不是易搞的，你看看怎样。带到妈妈辗转各大城市的医院之间，找医生看她了，被很多不同的治疗方法。虽然妈妈的病情始终没有好转，亦都不知道这个男人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不过阿文仍然没有放弃继续求医的努力，经常在很多地方上网啊，问朋友啊，要人介绍啊，希望有医生或者一些识的人可以医好妈妈的病。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就过去了。几年之后，一个秋天的周末，他带着妈妈在一个湖滨公园那里散步。咦，有个女仔在放风筝，好开心，哈哈声笑。突然之间，妈妈呢好像童心大发咁样，佢话：我又要玩啊，我又要放风筝啊！但人哋玩紧，我又唔识佢。哎呀，冇办法啦。阿文见妈妈坚持，走埋同嗰个女仔嘅爸爸讲。不好意思啊，可不可以借我妈妈都放一阵啊？那个男人意外望一望这个老人家，好咯，女啊，俾佢玩一阵啦。跟住同呢个男人坐低倾偈，那个男人望住，啊，我好似喺报纸睇过一篇你嘅报道，哦，系啊，你系做生意嗰个啊嘛，啊，我嗰个叫姓陈噶嘛，话你自幼俾妈妈遗弃，系咪嗰个啊？啊，真系你啊？咁呢个系你养母啊？阿文笑咗笑话：唔系啊，我养母走咗噶啦，呢个就系我亲生妈妈咯。个男人好意外咁话：吓，但系你妈妈你三个月已经遗弃咗你咯，你点解仲咁好对佢嘅？又照顾佢，又带佢公园行嘅？阿文只系讲咗好简单嘅说话，因为佢始终系我妈妈。无论他因为什么原因不要我，他肯定有他的原因的，所以我不需要理会他什么原因了， 今日嘅我能够照顾佢，佢系我妈妈，我就会做到最好。当你爱一个人，系爱佢嘅明暗两方面，冇暗嘅明系唔明，冇唔可爱嘅。亲情同样都系，无论佢对你好或者唔好，你爱佢，全心地去爱，已经可以。 亲情嘅爱系无私嘅，亲情嘅爱系唔需要问原因，亲情嘅爱系唔需要回报，向来都系。刘德华嘅呢一首《妈妈 I Love You》。 愿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进太空里，我会抹去你的眼泪。哪怕变化岁月里，北风只管呼呼吹，我也会抱你吻你身心里。愿乖乖早点去睡，记跳进世间里，去看去听你必会累。世界会要你面对许多纷争的火堆，告诉我不必孤单空心碎。爱你是我的生趣，怎么结果都心碎，无需负重任，催逼一生答谢，只需讲妈妈 I love you。生不畏惧，世界醉了你不醉，有了智慧再加敏锐。你要往远远路去，不管艰辛只管醉，我也会暗暗祝福一千句。爱你是我的心趣，怎么结果都心醉，无需负重任，催逼一生答谢，只需讲妈妈 I love you。怎么结果都心醉，无需负重任，催逼一生答谢，只需讲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四十七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十六个不认罪被告之中，十四人被裁定罪成，其余的两个被告刘伟聪和李宇信罪名不成立。法官在判词话，全国人大五二八决定提及制定香港国安法，为防范颠覆国家政权行为等。人大五二二说明，瘫痪政府管治和立法会运作等非暴力行为，可以令国家安全在香港受到破坏。法庭不认同辩方指其他非法手段的诠释，认为将有关条文限于使用武力的行为不合情理，亦都不合逻辑。法官裁決亦都提到，不予區別否決預算案或者公共開支，迫使政府回應五大訴求，向來違反基本法有關規定，毫無猶豫肯定懷有意圖不予區別否決預算案，必然屬於嚴重干擾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所以裁定其中十四人罪成。政府正是探讨能不能够将本港部分可回收废物运到大湾区，将废物和资源一体化处理。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陈少雄说，将本港废物运到大湾区循环再用，涉及很多法规，可以持开放态度处理，强调需要做到双赢，不要令到湾区居民产生观感问题。最重要，香港不能够放软手脚，尽责任处理好废物问题。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立法会议员黄锦辉说，不要只是针对将本港垃圾运到内地，而是做到大湾区共享经济，大湾区规划时可以考虑做统筹，在湾区内有焚化空间可生产能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说，中方对首届中亚峰会成果落实情况感到满意，愿意同亚方发挥好峰会战略引领作用。中方将会在2026年在中国举办第二届中亚峰会，相信将会成为中亚关系又一座里程碑。在提到巴以衝突的時候，習近平說，戰爭不能夠再無限繼續，兩國方案更加不能夠任意動搖，中方堅定支持建立以1967年邊界為基礎，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享有完全主權的獨立巴勒斯坦國，支持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国，支持召开更大规模、更具权威、更有实效的国际和会。中方将会继续支持缓解加沙人道主义危机和战后重建，支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向加沙地区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52点，跌224点，总成交金额61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7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07点，跌7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68.8跌2.2，盈富基金18.5跌2.1，美團110.2跌2.5，阿里巴巴76.1跌7毫，恒生中國企業65.7跌8.2，建設銀行5.6跌9仙，小米集團17.62跌1.6，比亞迪股份219.6升2蚊，工商銀行4.49跌6仙。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16， 日元 157.34，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373， 人民幣 7.25， 英磅對美元 1.27， 歐元對美元 1.08， 澳元對美元 0.66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11。 日經平均指數報 38,106 點，跌450點，港金報 21,730 元，跌15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2,335.26 美元，賣出 2,335.76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陈依林。有冇试过单恋？有嘅，不过讲真的，我中意人我好明显嘅，其实我会做出嚟嘅。 即系你系收埋唔到嘅，你系 嗰啲诶林恩、陈依林系咪中意我咧？嗰啲我唔系嘅。如果我唔明显嘅话，我绝对唔系中意你，唔好误会我。 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用音乐细说每个人嘅情感故事。 曾经少女嘅生命，因为佢出现一线曙光，二人重遇，当年的少女以理想同热诚回馈对方，照耀彼此的人生。陈伟霆、张若楠，国剧830照亮你，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octor Eric， 喂 ，Hello， 你好 啊，你好， 系啊，点啊，今日？ 今日咧就讲下一单好得意嘅 case 啊， 系 Michael send 俾我啦，佢就我有只好似只狗嚟嘅，咁佢就去咗个慈善机构啦，咁喺美国唔系香港嘅，咁就去咗个慈善机构遗弃咗，唔系佢话个医生同佢讲嘅动物需人道毁灭，咁佢咧， 对唔住，去咗，我想问一样嘢，就去到呢个位，其实会唔会噶？即系譬如嗰个人拎只狗或者猫嚟啦，你发觉佢已经系冇得救咯，或者系点？你会话不如我 suggest 你人道，即系你会 会噶， 都会噶， 绝对会。一阵我哋会讲多少少关于即系我哋做兽医咧有咩难题啦，有咩道德上嘅或者系比较难搞啲嘅问题，不过嗱咁呢个不呢个 case 几得意嘅，咁大家可以谂下系咩啱咩错咁样啦吓，咁样就话咁就佢就佢就咁样话要佢动物有个有个病啦，就冇啲医嘅，个医生咁同佢讲，咁样就要人道毁灭，咁个主人就 好伤心啦， 就俾咗只狗佢啦，系啦，俾咗只狗佢，咁样咧就不过咧，佢就两个月后发现咧，只狗咁嗰个地方可以俾人领养嘢嘅。两个月后咧，佢可以领养翻自己只狗、哦， 即系只狗仲喺度，仲可以 to be 领养。 系啦，系啦，咁啊，嗱，咁啊，不过有个好大不过咧，就系依间地方啦，好得意嘅。如果有啲人遗弃只动物啦， 咁樣就或者又即係人道毀滅，話要人道毀滅嘅動物咧，個診所可以選擇唔 再俾 人道毀滅俾人領養嘅， 明白？ 好得意嘅，我即係香港冇一個地方可以俾你咁做啦，係 應該唔得嘅喎，係嘛？ 咁樣好矛盾咯，因為第一樣我認為道德上咧嗰度就我認為你話俾人知嗰個病冇得醫，不過最尾係有得醫咁得意。不過咧有依啲故仔好得意嘅，永遠都有兩邊嘅。你依個就係嗰個人同傳媒講啦，咁即係一邊嘅故仔嚟嘅啫。所以另外一邊可能嗰人個醫生話係依個病係好難醫嘅，可能好貴或者乜嘢，你信唔信醫？佢話我唔想醫，咁樣就就 交咗俾佢啦， 就交咗俾佢个医生可怜嘅动物，就尝试免费同佢医咗佢。 哦，即系佢真系好翻，跟住攞去领养。 系啦，所以你呢个就靠你唔即系。 究竟有冇人讲大话咧？ 系， 系啊，可以系个主人讲大话噶。 系， 跟住就话我点解会放弃佢啊？系因为你话冇得医啊嘛。咁其实都唔系咩意思。 或者佢真系扎扎地地搏你医翻好有灵， 即系佢唔使俾钱。 两边其实都有可以噶，可以。 系啦，所以永远都要小心啲啦。永遠聽呢啲故仔咧，就咩真咩假咧，好多時要諗各方面嘅故仔，唔好諗一邊啦。嗱，咁樣就嗱，都好得意嘅。咁呢個帶出一個話題，我哋做醫生有冇免？我真係喺香港冇依個情況啦。不過就有冇其他情況係比較難？ 聽 到我哋好心噏，唔知點算咁樣咧，係有嘅。有諗到有幾樣嘢啦。咁就話第一樣嘢就係 咩叫冇得醫咧？ 系啦，咩系啦？如果只动物系有得医，不过主人唔想医， 冇错， 系啦，系啦， 有咁嘅情况噶嘛？嗬，因为你知道佢医嘅话，佢会好贵，咁但系个主人就系啦，冇错， 系啦。我俾个例子你啦，譬如只狗有生 cancer 嘅，咁啊需要化疗嘅， 系， 不过个主人就好惊嗰个 费用 啦，不过唔做就会死，做可能会死，咁就变咗个主人。應該做嘅，如果係自己隻狗咁啊，可能會咁樣做啦。如果係咁啊，辛苦啊，辛苦一輪嘅啫，咁好過死啦。所以我心諗，我做醫生嘅角度，個選擇係明顯嘅。不過個主人就猶豫，就整到喂，你做醫生有時你猜個人嘅醫生性格，醫生都係人嚟嘅。咁有啲醫生就會好唔開心嘅對呢啲咁嘅選擇。咁啊，我就即係可能你做醫生要慢慢要化噶啦。第二樣嘢啦，就係、是、譬如有啲情況下，你係我做醫生要面對，喂，我可以做好多 test 嘅，做好多 test， 或咁要你會使好多錢啦，或者咧我就可以放純粹個而家我見到嘅表面嘅情況試藥啊，用試咗睇下佢對個反應點啊。咁我做醫生，我永遠都面對一個 dilemma， 就係我應唔應該叫佢主人使好多錢啦、 啊， 或者就去試藥，用同呢個方法去做。咁咧，我就認為呢個就永遠都係一個做醫生有少少利益衝突嘅情況，所以我哋就永遠都要呢、這個就係一個 struggle 嚟嘅，永遠都要揀，因為兩邊都冇錯嘅。 咁你其實你解釋曬所有嘅 option 俾佢聽，佢自己 make decision 咯，佢自己決定咯，係咪啊？ 呢個係啦，呢、這個啱啦。咁我就我自己大一個提議咧，就係、是、永遠都係如果我就要面對一個情況咧，就我同個主人講完之後，我都會話：，如果我係你，我會點做啦？咁佢自己去諗啦。 我諗錢可能係一個考慮咯，亦都可能佢真係好錫嘅寵物，佢唔理，總之幾多錢我都使，你同我醫翻佢啦咁。 咁最近試過一個情況類似咁樣啦，不過就個主人咁樣講，不過咧個錢銀嗰方面咧就真係好貴嘅，即係講緊即係可能即係六位數字咁樣嘅，就變咗咧個係啦，咁樣就一個手好大嘅手術啦。咁個主人唔話俾個醫生知。话即系唔话俾我知啦，就即系佢我讲完啦，佢就冇问问题话做啦。不过咧，佢嚟到埋单咧，就话我做，即系我基本上冇钱俾嘅，或者俾到三分一嘅啫。所以就变咗你就点算好咧？咁样嘅情况， 即系佢做就照做，佢唔出声，但系做完之后就我冇钱啦咁样。 系啦，系啦，咁我冇嘅，咁我依个系我自己面对啱啱最近嘅难题， 咁 我都我就冇嘅，咁我就话你即系我即系做都做咗啦，咁我认为就我唔会同你追诉嘅，咁我就同佢即系咁样就话你俾得咩嘢俾咯，最紧要就即系起码灯油火蜡你俾咗，冇咩大事咯。 但系咁如果你咁开咗呢个先河，咁如果个病人都系咁，咁你点啊？ 咁你呢个教训咯，下次要问清楚咯。即系有时啲嘢如果发生嘅，你永远都唔会怪人嘅。 有冇嘢可以签噶？ 嗰阵时冇问，我哋冇人问，我冇问清楚佢有冇咁嘅费用去，咁佢有冇咁嘅钱去俾？咁你可以拗话佢应该自己讲啲问题啦。如果佢知道自己嘅事噶嘛，我唔知噶嘛。不过好似个装修师傅咁，去到尾咧就话哦，你我 call 咗呢个价，不过就哦你要做呢样嘢呢样嘢。加啲加嗰啲，點解你唔早啲同我講咧？ 係啊， 但係你有冇講俾佢聽埋單幾多錢啊？你有講過嘅， 但有一定有講，所以就變咗。但、我記得個情況好難睇嘅，因為我記得係臨急臨忙做緊手術，要即刻話俾佢知，所以唔係我同佢講嘅。 咁真係得啦，我聽唔到喎，咁樣 係咪好難咧？ 唔係，我真係覺得好得意啊！今日咧，從你嘅口中喺度講嘅，我哋成日就只會聽到嘅就係話，哇，即係醫藥好貴啊，係啊，即係嗰啲 vet 收好貴，但係真冇諗過嘅就係原來其實會有咁樣嘅情況㗎， 即 係倒翻轉頭嗬。 我做醫生，我又唔會得閒去告你上小額錢債，二咧就係即係好少人會咁做啦。二咧就係、是我做醫生我就又唔會有 救個動物係嘛，即係為 翻期付款嘅。我都冇 facility， 你唔俾我唔通揾人追數咩？所以基本上咧就都幾難睇嘅，所以好多時都即係一錢一即係你係有啲信任噶啦。我唔會個個客就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咁樣啦。係啦，所以就都幾得意，不過好在。咁樣講完呢番説話咧，其實呢啲 case 好少發生嘅啫。你頭先話啊點啊？如果個人入嚟咁樣，咁啊梗唔得啦。即係我哋會好小心嘅。其實平時就。 Okay， 但系呢一样嘢，我觉得其实都几心痛嘅。我好多时候真系，譬如好似头先阿 Dr. Eric 咁样讲，讲咗俾个主人听，就系你医佢嘅话，需要好多钱。嗯、但系其实佢话明俾你知嘅就 系 话，如果要咁多钱，我冇钱。 系啊， 咁你点算？ 系 啊，你点 啊？ 咁你点啊 ？Dr. Eric， 系我做医生嘅 dilemma 啦。 系咯。 咁我就认为应该 honest 嘅，就话唔得。咁样就头先嗰个情况就最极端嗰啲啦吓。不过咧就好多事就起个平做贵又贵做嘅。头先我第二个，头先我讲嗰样嘢话。我可以做好多 test， 不過如果你冇錢做嘅， 唔做咯， 或者你唔介意嘅，好多少少風險嘅，我唔知嘅情況底下盡做咯。 嗯，總之一切咧以個動物嘅福祉為依歸啦，即係能夠做到嘅，梗係大家都希望做啦，係咪啊？好，咁時間差唔多，多謝 Eric， 我哋下次再討論呢個話題，好唔好？相關嘅話題， 多謝 曬，多謝， 拜 拜。 拜 拜，即刻嘅馬上送上，聽朝星期五咯 ，Happy Friday！ 有校長嚟玩遊戲嘅，聽朝十點再見，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我爬，我跳，我擒，我 肥强啊！你唔好再喺我张碌架床上面度擒嚟擒去啦，张床散啊，仲使要嘅？ 小刘姑妈，又系你话你张碌架床压下压下。叫我帮你整翻好去，咁我而家咪摁下，帮你检查紧咯，尽快帮佢揾出呢个问题所在，然后尽快帮你搞好佢咯。无啦啦又闹我， 咁你整还整啊嘛，你唔好上面度跳嚟跳去，好危险噶。 哎呀，小刘姑妈，我细个嗰时咧，你都成日带我去公园玩啦，仲叫我陪你擒呢个马骝架，我觉得真系好好玩啊，有几危险啫。 飞强，请你快啲落翻嚟，你摇到沙油将碌架床散啦。 Aska， 你咁得闲嘅，咁就啱啦。我啱啱发现小刘姑妈部窗口式冷气机嗰个边位咧有渗水痕迹，我怀疑系玻璃胶老化。嗱，你爬上嚟同我睇下有咩问题，我哋顺便咧就帮小刘姑妈执佢咧。 肥强，我唔系唔想帮你啊，不过我想讲嘅系，室内更换睡房冷气机玻璃胶属于离地工作，爬上碌架床去更换系唔安全噶。我哋应该使用归类为轻便工作台嘅梯台或者功夫凳，帮 Sarah 接过啲玻璃胶。但如果渗水嘅源头系嚟自大厦外墙，要进行相关嘅装修或者维修工程，就可能要响吊船或者喺吊棚上工作。所以肥强，请你即刻落翻嚟。 话时话，有装修师傅同我讲过咧，现时业界最常使用悬空式竹棚架， 俗称吊棚、飞棚，作为外墙维修和保养工作的工作平台设施。常见的吊棚是由以三粒系稳螺丝垂直安装的金属托架从底部承托。 肥强识啲嘢，我知道咧，除了承托吊棚的金属托架之外，承建商是有需要，亦都应该要使用额外的构件，例如连长器或者是斜杆，并且架设于楼宇的结构构件上，以确保吊棚的结构安全。而连长器的纵行距离不应大于三米，并应该由金属系件同埋连长撑，例如顶足组成。如果我呢一度咧要用到吊棚去维修，咁就要选择合适嘅承建商，因为搭建、扩建、更改、拆卸同埋使用吊棚工作嘅安全要求，其实系非常高噶。 咁有几高啊？有冇我咁高先 ？Sarah 姑妈，你平时考得我多啦，今次仲唔轮到我考翻你？ 肥强，我肯定啲安全要求一定高过你啊！听住啦，首先咧，吊棚一定要由专业工程师设计，并必须由曾受训练又或者有足够经验嘅工人喺合资格嘅人嘅直接监管之下搭建，进行实质嘅扩建、更改或者拆卸。而重点就系嗰个合资格嘅人系唔应该参与棚架工作噶。 Sarah 姑妈，睇唔出咧，你虽然外表系个师奶，原来都有啲智慧。不过今次开正我个饭啊，想喺我面前抛书包，应该冇咁易。 诶，咁你又知唔知道吊棚相关工作对安全吊带同系稳系统有啲咩安全要求啊？ 唉，我梗系知啦，承建商必须为工人提供符合国际或国家标准嘅全新式安全吊带及系稳系统，例如悬挂绳、独立救生绳、防堕扣等，以供工人搭建、扩建、更改、拆卸吊棚或者在棚架上工作时使用。承建商咧仲需要确保工人正确地佩戴全新式安全吊带，以及将悬挂绳系于稳固的系稳物，例如晓柱牢固装置、有眼螺栓、羊眼圈。或以防堕扣连接到系于稳固系稳物嘅独立救生绳上，先至展开吊棚相关工程及喺棚架上工作。 肥强讲得啱啊，不过我帮你作少少补充啦。所有安全吊带嘅系稳物，仲要至少可以承受6000牛顿嘅拉力，并需经过检查及测试先可以使用噶。哇，睇唔出你哋两个对使用吊棚作为外墙维修同保养工作嘅工作平台都有一定认识、啊。莫非你哋两个都系高手？ 有冇听过少林搭棚大师啊？ 有啊，原来你系出自名门。 Oscar， 你有冇眼花啊？肥强边度似系出名门啊？ 其实我只系呢一套1980年由刘家良师傅执导、刘家辉、魏应航等主演嘅电影《少林搭棚大师》嘅粉丝。 啊，咁我明啦。你睇咗套戏就当自己识搭棚，同埋识得相关嘅棚架知识。 系呢套戏我睇咗不下十次，唔怕话你听啊！十几年前咧，我曾经有一刻冲动想成为一个搭棚师傅啊！我仲自行钻研个劳工处嘅捉棚架工作安全守则。 肥强，读书又唔见你咁勤力，咁你有冇留意啊？今年4月19号，劳工处喺宪报刊登经修订嘅捉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加强建造业捉棚架嘅安全啦。 有啲咁嘅事？其实咧，我都放低咗呢一本工作守则好多年啦，系时候要温故知新。 系啊，肥强，工作守则嘅主要修订内容咧，包括加强到捉棚架嘅支撑、连长器（俗称拉猛）及进出口嘅技术要求，禁止擅自改动捉棚架，包括连长器，更详细说明合资格的人喺监督捉棚架工人进行隔切、相当程度上嘅扩建、更改或者拆卸竹棚时，以及在恶劣天气前进行检查的要求。 修订后的工作守则还要求进行悬空式竹棚架，俗称吊棚、飞棚的架设，相当程度上的扩建、更改或者是拆卸工作的曾受训练的工人，需要持有由建造业议会发出有效的高级悬空式棚架安全训练证明书，或者是中级悬空式棚架安全训练证明书，才可以进行指定的工作。考虑到业界需要安排接受相关训练而取得证明书，经修订的工作守则生效日期设有6个月的宽限期， 工作守则修订版将于今年10月19日生效，以便业界有充分时间准备。 工作守则为建造业承建商提供实务指引，以便他们遵守和竹棚架工作相关的职安建法例，从而保障工人的安全。工作守则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在刑事诉讼中若相关人士不遵从工作守则所在的任何条文，法庭可接纳这种行径为有关因素，用来裁定某人是否触犯有关的职安建法例。肥强，你是时候要 update 下自己，留意下修订后的工作守则。 啊，我知道了。咁工作守则修订版可以喺边度 download 下载？另外有咩查询途径啊？ 工作守则修订版可以喺劳工处嘅网页 www.labour.gov.hk 度下载。 至于查询工作守则咧，可以致电25592297。 哇，肥强，嗰天突然间黑晒啊，出边落紧大雨，快啲帮我闩好冷气机旁边嗰只气窗啦，啲雨整湿晒我啲窗帘同埋床单咯。 Sarah 姑妈，我只手唔够长啊，你要 Aska 帮你闩啦。 Sarah， 我唔系唔想帮你闩啊。肥强塞住晒，我上唔到去啊！ 哎呀，你两个搞乜嘢啊？三只枪者诸多推搪，唔帮就唔帮啦，我自己爬上去咯。 Sarah， 你唔好啊！ 点解啊 ？Sarah 姑妈，你成300磅啊，唔好玩啦、啊！ 搭棚防堕有神器，求稳安全吊带保护你。我是 Aska 张次豪。 另外提提大家，工厂及工业经营安全管理规例有关安全管理制度的其余四项元素，即工作的危险分析、安全和健康的意识、控制意外及消除危害和职业健康的危害的保障计划，已经于今年的4月29日生效了，并且设有6个月的宽限期，大家记得要依法遵守啊。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步入梦幻前走引路，堕落夜幕或开居足臂。现实全麻痹触动，寂寞落幕尽吸抽空 ，baby。敢狂大，信无败 ，Let's get that vibe， so let the rhythm catch your soul，just let it flow。安心进了舞步，呼出眼眸 ，and I'm gonna take control，just let it go。就算着律动，找一种满足。I got the groove, spin it in my head, but we're in the mood. That's how we do, look how we move. 谁谈道理，遗忘道理，趁活着快活，高音低频里沉没。敢狂大，身露白。Let's get that vibe, so let the rhythm catch your soul, just let it flow.